你好，我是行无刀。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推荐系统服务化、存储选型及 API 设计。在过往的文章中，我讲到了推荐系统方方面面的相关概念。那么说，对于认识一个推荐系统来说，还差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万事俱备，如何给用户提供一个真正的在线推荐服务呢？其实一个推荐系统的在线服务呢，和别的在线服务相比，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仍然还有一些特殊性。提供一个在线服务需要两个关键元素，数据库和 API。 今天我就来专门说一说推荐系统中大家常常用到的数据库，并会谈谈推荐系统的 API 应该如何设计。先来说说存储，这里注意一下，今天这里讲到的存储呢，专指近线或者在线部分所用的数据库，并不包括离线分析时所涉及的业务数据库或者日志数据库。近线和在线的概念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推荐系统在离线阶段会得到一些关键结果，这些关键结果需要存进数据库，供近线阶段做实时和准实时的更新，最终会在在线阶段直接使用。首先来看一下离线阶段会产生哪些数据，按照用途来分，归纳起来一共就有三类。一、特征。特征数据会是最多的，所谓用户画像、物品画像，这些都是特征数据，更新并不频繁。二、模型。尤其是机器学习模型，这类数据的特点是它们大都是建制队，更新比较频繁。三、结果。就是一些推荐方法在离线阶段批量计算出推荐结果后，供最后融合时召回使用。任何一个数据都可以直接做推荐结果，比如协同过滤结果。如果把整个推荐系统笼统地看成一个大模型的话，它依赖的特征是由各种特征工程得到的。这些线下的特征工程和样本数据共同得到模型数据。这些模型在线上使用时，需要让线上的特征和线下的特征一致，所以需要把线下挖掘的特征放到线上去。特征数据有两种，一种是稀疏的，一种是稠密的。稀疏的特征常见就是文本类特征，比如用户标签之类的。稠密的特征则是各种隐因子模型的产出参数。特征数据呢，又常常要以两种形态存在，一种是正牌，一种是倒牌。正牌就是以用户 ID 或者物品 ID 作为主键查询，倒牌则是以特征作为主键查询。那两种形态的用途在哪些地方呢？在需要拼凑出样本的特征向量时，如线下从日志中得到曝光和点击样本后，还需要把对应的用户 ID 和物品 ID 展开成各自的特征向量，再送入学习算法中得到最终模型，这个时候就需要正牌了。另一种是在需要召回候选集时，比如已知用户的个人标签，要用个人标签召回新闻，那么就需要提前准备好标签对新闻的倒牌索引。这两种形态的特征数据需要用不同的数据库存储，正牌需要用列式数据库存储，倒牌索引需要用 KV 数据库存储。前者最典型的就是 HBase 和 Cassandra， 后者就是 Redis 或 Memcached。 不要着急，稍后我会介绍这几个数据库。另外，对于稠密特征向量，例如各种隐因子向量、 Embedding 向量，可以考虑文件存储，采用内存映射的方式会更加高效的读取和使用。模型数据呢，也是一类重要的数据。模型数据又分为机器学习模型和非机器学习模型。机器学习模型与预测函数紧密相关。模型训练阶段如果是超大规模的参数数量，业界一般采用分布式参数服务器。对于达到超大规模参数的场景，在中小公司不常见，可以不用牛刀，而是采用更加灵活的 PMML 文件作为模型的存储方式。PMML 是一种模型文件协议，其中定义模型的参数和预测函数呢，稍后也会介绍。非机器学习模型则不太好定义，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是相似度矩阵。物品相似度和用户相似度呢，是在离线阶段通过用户行为协同矩阵计算得到的。相似度矩阵之所以算作模型，这是因为它是用来对用户或者物品历史评分加权的，这些历史评分就是特征，所以相似度应该看作模型数据。最后是预先计算出来的推荐结果，或者叫候选集。这类数据呢，通常是 ID 类，召回方式是用户 ID 和策略算法名称。这种列表类的数据一般也是采用高效的 KV 数据库存储，如 Redis。 另外还要介绍一个特殊的数据存储工具 Elasticsearch， 这原本是一个构建在开源搜索引擎 Lucene 基础上的分布式搜索引擎，也常用于日志存储和分析，但由于它良好的接口设计、扩展性和尚可的性能，也常常被采用来做推荐系统的简单第一版，直接承担了存储和计算的任务。下面我逐一介绍刚才提到的这些存储工具。 一、列式数据库。所谓列式数据库是和行式数据库相对应的，这里不讨论数据库的原理，但是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比喻来理解这两种数据库。你把数据库都想象成为矩阵，行是一条一条的记录，例如一个物品是一行，列是记录的各个字段，例如 ID 是一列，名称是一列，类似等等。当我们在说行和列的时候，其实是在大脑中有一个抽象的想象，把数据想象成了二维矩阵。但是实际上，数据在计算机中，管你是行式还是列式，都要以一个一维序列的方式存在内存里或者磁盘上。那么有意思的就来了，是按照列的方式把数据变成一维呢，还是按照行的方式把数据变成一维呢？这就是列式数据库和行式数据库的区别。当然，实际上呢，数据库啊比这复杂多了，这只是一个简单形象的说明，有助于你去理解数据的存储方式。列式数据库有个列组的概念，可以对应于关系型数据库中的表，还有一个进空间的概念，对应于关系型数据库中的数据库。众所周知，列式数据库适合批量写入和批量查询，因此常常在推荐系统中有广泛应用。列式数据库呢，当推 Cassandra 和 HBase， 两者都受 Google 的 Bigtable 影响，但区别是 Cassandra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而 HBase 则是一个有 master 节点的分布式存储。 Cassandra 在数据库的 CAP 理论中可以平滑权衡，而 HBase 则是强一致性，并且 Cassandra 读写性能优于 HBase， 因此 Cassandra 更适合推荐系统。毕竟推荐系统不是业务逻辑导向的，对强一致性要求不那么强烈，这和我在一开始建议你要建立起不确定思维是一脉相承的。我把 Cassandra 的数据模型组织形式图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看。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来，通过行主键及列名就可以访问到数据矩阵的单元格值。前面也说过，用户和物品的画像数据适合存储在 Cassandra 中，也适合存储模型数据，如相似度矩阵，还可以存储离线计算的推荐结果。二、键值数据库。除了列式数据库之外，还有一种存储模式，就是键值对内存数据库。这当然首推 Redis。Redis 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是一个网络版的 HashMap， 但是它存储的值类型比较丰富，有字符串、列表、有序列表、集合、二进制位，并且 Redis 的数据放在了内存中，所以都是闪电般的速度来读取。在推荐系统的以下场景中常常见到 Redis 的身影。一、消息队列。 List 类型的存储可以满足这一需求。二、优先队列，比如兴趣排序后的信息流或者相关物品，对此 Sorted Set 类型的存储可以满足这一需求。三、模型参数，这是典型的键值对来满足。另外， Redis 被人诟病的就是不太高可用，对此呢已经有一些集群方案，有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可以试着加强一下 Redis 的高可用。三、非数据库。除了数据库外，在推荐系统中还会用到一些非主流但常用的存储方式。第一个就是虚拟内存映射，称为 MMAP， 这可以看成是一个简陋版的数据库。其原理就是把磁盘上的文件映射到内存中，以解决数据太大不能读入内存但又想随机读取的矛盾需求。那么哪些地方可以用到呢？比如你训练的磁嵌入向量或者隐因子模型，当特别大时可以二进制存在文件中，然后采用虚拟内存映射方式读取。另外一个就是 PMML 文件，专门用于保存数据挖掘和部分机器学习模型参数及决策函数的。当模型参数还不足以称之为海量时， PMML 是一个很好的部署方法，可以让线上服务在做预测时并不依赖离线时的编程语言，以 PMML 协议保存离线训练结果就好。下面聊聊 API。 除了存储，推荐系统作为一个服务，应该以良好的接口和上游服务之间交互，因此要设计良好的 API。 API 呢有两大类，一类是数据录入，另一类是推荐服务。数据录入 API 可以用数据采集的买点或者其他数据录入。推荐服务的 API 按照推荐场景来设计，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下面我分别简单说一下 API 的样子。一、猜你喜欢，接口 recommend， 输入 user ID 是个性化推荐的前提， page ID 是推荐的页面 ID， 关系到一些业务策略， from page 是从什么页面来， position ID 是页面中的推荐位 ID， size 是请求的推荐数量， offset 是偏移量，这是用于翻页的，输出